深化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的工作，汇聚起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主持会议。 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昨天分别在安徽、内蒙古、陕西等地宣讲，并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在安徽合肥宣讲，安徽省主分会场2.1万多人参加报告会。肖培对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全面阐述了党的18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等内容。 在总结我们13个方面历史性成就的时候，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第一位、第二位的。在总结我们100年奋斗10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自我革命排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进行宣讲。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大量事例数据，对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和深刻阐释。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于美丽提问： 我们实现共同富裕有哪些新的困难和挑战？接下来应当如何应对？ 韩文秀： 首先呢，要把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呢，要做大做强。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分好蛋糕，也就是说呢，要优化收入分配的结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 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陕西省做宣讲报告。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的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中央宣讲团一行来到西北工业大学与师生座谈。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赵波提问： 我想请你再给我们讲一讲两个确立的这个决定性意义，谢谢。 沈春耀： 这两个确立呢，它不仅是18大以来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在当代的一个体现。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所以这个决定性意义啊，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应该都能够看到显现出来。 国新办昨天举行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生产经营总体保持稳定恢复态势。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动，适时将部分阶段性惠企政策转化为可长期实施的政策。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工信部副部长徐小兰说，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个通知呢，提出了包括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灵活精准运用多种金融政策工具，推动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加强用电保障，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着力扩大市场需求，全面压实责任9条具体的举措。 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动通知落地生效，加强政策落地生效和政策研究储备， 开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督查工作，打通政策落地和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政策落地生效。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22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其中本土病例5例，辽宁4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本土2例在云南。截至11月2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06例。截至11月2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4278万6000剂次。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新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解读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意见从规划管控、产权激励等方面明确，社会资本可通过自主投资与政府合作等模式重点参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农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等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要求全面整治年底不立案问题，切实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各级法院对年底不立案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绝不姑息。 中央网信办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对违法失德明星艺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全网统一标准，严防其转移阵地、曲线复出。对刷量控评、恶意营销炒作的娱乐类公众账号从严处置处罚。 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2.08万份，新发现鉴定畜禽遗传资源18个，新收集水产养殖种质资源3万多份，中山麻鸭、上海水牛等濒临灭绝品种被重新发现并得到妥善保护。 江苏连云港市昨天首次开通到莫斯科的中欧班列。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近日在沂水拔山一旧石器遗址内发掘出距今9.9万年的象牙铲，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磨制骨器之一。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2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3万6031例，达到2亿5746万9528例，死亡病例增加6433例，达到515万8211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95万3028例，死亡77万327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08018例，新增死亡病例1302例。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3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模型推演，明年3月欧洲区域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超过220万例。声明说，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过去一周报告的日均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接近4200例，比9月底时的数据增加1倍。截至目前，该区域53个国家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150万例。 美国白宫23号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最早将于今年12月中下旬开始投放市场。其中1800万桶已得到国会批准，将直接销售，另外3200万桶属于短期交换。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比一年前高出约6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方亮、李浩、郭鹏，主播文琪、尹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